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在这样一个还算阳光明媚的午后，已经进入夏天了，这个北京呢也开始渐渐的热起来。那么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午后，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比喻的这么一个意义在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炎热的午后？跟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介绍的这位侦探小说历史上可以说独一无二的啊，当然我们介绍的这些大师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过呢相比那些大师而言，这位呢特别的有个性，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有大叔范儿。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比利时的侦探小说家乔治·西莫农。你也许知道，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系列侦探小说当中，有一位知名的侦探 Hawker Polo， 胖胖的，留着一缕留着两撇比利时人的小胡子。对，这个在阿婆的小说当中， Polo 就是一个比利时侦探，不过呢那是个假的，是阿婆自己塑造的。但是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位大师，这位作家，他还真的是一位比利时人。不仅如此，他塑造了一个法国侦探的形象。在侦探小说历史上呢，法国侦探呢其实并不是很多很突出啊，可能跟这个法兰西民族他们的这种浪漫的情怀和气质是不是有关系，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 西莫农笔下的这位法国侦探或者说法国警察在侦探小说历史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当然在他后面有类似的跟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啊，包括办案这个侦探破案的手法相类似的，那么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讲，乔治·西莫农开辟了侦探小说领域另外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写作方法，或者说是一种小说的类型，那就是犯罪小说。在西莫农的作品当中，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迷局，一个好像解不开的谜，他是被谁杀的，他为什么会死，所有的这个不在场证明都对最终的那个罪犯嫌疑人是有利的，但是呢为什么他却是真正的凶手。但是西莫农专注的并不仅仅在于这儿，他更多的专注的是人的内心人性。这就和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美剧啊英剧啊，包括我们这个这些年这个我们中国自己的侦探小说家所创作的像心理罪这样的小说就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了，也就是说形成了一个犯罪小说的这么一个雏形。犯罪小说可不是教你去犯罪的，犯罪小说是让你明白为什么会有犯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为各位呈现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我是侦探社的警长，也就是主持人立新。那么坐在我左侧的呢，如果通过视频你能够看到的这两位青春靓丽的姑娘，她们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这两位呢是人大的在校的在读的学生，一位呢叫刘毅，一位叫莫乔飞。有时候我们开玩笑管刘毅呢叫小爷，管莫乔飞呢叫小莫，这有时候可能会给听众留下一些错觉，这个我解释一下，也跟大家道个歉，可能是我解释的不够充分。我们在节目里面所说的警长或者警员，其实呢跟现实生活当中的警察 policeman 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是警察。包括刘毅和小莫，包括立新，我们都不是警察，我是主持人，他们是学生。那么我们今天组成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探案小队，像做一个侦探游戏一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以游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互称警长和警员。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有一种代入感，更多的去了解侦探小说啊，所以呢这个请各位能够体谅能够理解。好，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先从这个乔治·西莫农这个人说起。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之前我们介绍大师必然要介绍他的人生，但是乔治·西莫农的人生很有意思。他和松本清张的人生，和沙婆的人阿婆的人生，和这个柯南道尔的人生呢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个比利时人，比利时的文化呢，当然我们说比利时和法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但是他们的文化有相通或者近似的地方。那么这些相通或者近似的成分也反映在不论是乔治·西莫农他个人的人生经历里面，也反映在他创作的他笔下的这个著名的侦探就是麦格雷警长身上。好，那么这样我们是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还是先请小爷刘毅来讲一讲乔治·西莫农的故事。 好的，那这次依然是由我来为大家带来推理大师的人生故事，或者说是人生经历。那么我们依然是从他这个从出生开始讲起。西莫农是在1903年的2月份在比利时的烈日出生的，他的父亲呢是一个保险业务员，他的母亲是房东，就是租房子的。对，然后呢他的关于他的生日呢其实有一个趣闻，就是他的证件上写的他的生日应该是12号，就是2月12号，但是其实他生日真正是在就是13号，他是在13号的夜里出生的，但是他母亲比较迷信就把他的生日给改成了12号。对，那么西莫农呢他其实家庭的家境应该还算是不错的，因为他父亲是 保险业务员嘛，就是工作也还算可以，所以说他在童年时期一直是在顺利的上学。不过到了他15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918年的时候，他父亲呢得了心脏病，所以要需要这个大笔的钱来治疗这个病症。那么为了补贴父亲的这个医疗费，那么他当时在15岁的时候就决定就是放弃他的学业，然后去出门赚钱来这个补贴家用。那么他在15岁之后就属于失学状态，然后去面包房做学徒啊，去书店当店员啊之类的来维持他们家里的生计。那么到这个他16岁的时候，也就是一年之后呢，他的这个生活出现了转机，他进入了烈日日报工作，就是当地的一个日报社。那么他在这个日报社里面呢，主要工作就是相当于打工一样，去写一些边边角角的那种小文章，就是人类趣闻那种小八卦什么之类的那种。对，他是在写那个东西，但是呢他写这个东西呢为他的经历带来了，就是丰富了他的经历。他写这个人类趣闻的这种专栏呢，就需要去跑各种地方，然后这个时候他写这个东西就让他接触了很多社会上比较阴暗或者是腐败的一面，比如说这个政治上的，或者是这个犯罪啊一些的东西，然后也会经常参与到这个警察调查的这个过程中来。可以说在这段经历为他之后的这个犯罪小说的写作奠定下了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基础。那么在这个报社里面呢，他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说，培养了一种能力，就是他一个快速的写作和编辑的能力。因为大家知道他是日报，然后日报社的话他需要非常非常快的这个更新速度。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他就是可以说是在报社工作的时候发表了差不多就是基本上就是不计其数的文章，而且各种文章都有。那么他发表这么多文章，他的这个天赋很快就被这个注意到，他凭着他自己的文笔很快就升职为了这个专栏作家。那么他在这个报社工作的第一年就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小说，叫做在拱桥上，是他的处女作，相当于应该是一篇短篇小说，在报纸上发表。那么他发表了这篇作品之后呢，就得到了一些关注，紧接着在次年他就发布了第一个自己的小说，算是正式步入了文坛。那么在这个从这以后开始，他就可以依靠写小说来赚取稿费维持生计。但是在他19岁的时候，就是1922年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那么他父亲去世之后呢，他就和他妈妈一起去就是移居到了这个巴黎。那么在巴黎呢，他依然是依靠稿费过上了比较优厚的生活。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他自己说这段生活让他更加的热爱生命，热爱生活。那么在1930年的时候，在他27岁的时候，他写了第一部以麦格雷为主角的侦探小说，拉脱维亚人皮埃尔。对，这是他第一部的麦格雷小说，而且是第一次使用乔治西莫农这个笔名来进行创作的。那么后来呢，他又写了很多其他类型的其他的侦探小说，比如说已故的加莱先生，圣弗利安的吊死鬼黄狗，十字路口之夜。那么这些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写了在30年代一共写了18部以麦格雷为主的小说，一共写了18部，可以说他写作的速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快的。而且他们说这个就有一说是统计说他在30年代到40年代初的时候一共写了差不多能有300多部小说，可以说这个高产真的是太让人惊奇了。但是呢他有点像这个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那样，可能写了太多之后他有点萌生倦意，他中间呢就是放弃过一段时间麦格雷的写作。不过在二战期间的时候呢，他见到了这个被战争摧残的社会，又不禁开始怀念麦格雷小说中那个璀璨的巴黎，于是他在40年代到50年代的时候又开始写作了又开始了他的麦格雷系列的写作。他除了麦格雷系列的这种侦探类的写作之外，他还会写一些比较现实主义文笔的，比如说在1948年发表的代表作《雪是脏的》， 这部作品就是讲述的是一个有关于纳粹的一个故事。嗯，然后他这个都是采用了一些比较文学化的手法，然后表达出他对社会和人情的一种比较深的反思，这也是一贯他的写作风格。 嗯， 那么在之后呢，他几度移居他的居住地点，去过美国，去过加拿大，最后他还是在他52岁的时候回到了瑞士。然后继续就是跟大多数作家一样，晚年就是做一些评论工作啊之类的。嗯，那么在1989年的时候，86岁的这个西莫农在瑞士的洛桑就去世了，当时去世也是引起比较大的反响。 嗯， 那么西莫农他其实主要的特点就是他写东西真的是又快又好，然后量又多。曾经说就是传闻他一天能写上上百页的小说，3到4天就可以完成一部作品，然后经常甚至还有人说他在咖啡馆里面站着就写完了一部作品。他这一生里面写了超过500部的小说，然后不计其数的短故事，这就为他就是怎么说，可以说是他优厚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嗯， 对。但是他虽然是高产作家，但是他每一部的作品可以说还是比较精良的，不算是那种比较水的那种作品。对。 嗯， 所以说这个作家还是令人十分仰望的。 嗯，非常感谢小爷留意。而且呢，说实话啊，说到这个麦格雷，这儿有一个剧透，什么呢？就是无论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乔治·西莫农，还是下个星期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部悬疑推理电影，都跟这个刘毅的目前他的这个所学的东西和立新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或者有很大的关联。 是的， 因为这个西莫农他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他是个新闻记者， 对， 而且他还是个专栏作家。其实呢，这个呢和他的后来的这个文学创作，包括他小说独特的风格是有直接关系的。一会儿有时间我们再说这个。 嗯， 那么下个星期我们要说的那位呢，应该说西莫农是一个老记者，他所描绘的是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巴黎。我们知道，大家如果看过那个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或者看过那个海明威当年早期的作品。或者是威廉夏伊勒对当年就是二战爆发之前欧洲的描述啊，那你就会感同身受，就是那个年代那个氛围的巴黎就是西莫农笔下的，就是麦格雷所处的那样一个世界。但是呢，我们下个星期要跟各位介绍的和我们的这个和立新的工作和小爷的学习有关的呢，是当代的新闻传播背景下，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众生狂欢的这么一个媒介环境下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下星期再说啊，我们先小剧透一下。那个说到这个西莫农呢，在这儿呢就是有一部他的经典的作品，这个不能不跟大家介绍，而且不能不剧透。为什么要剧透呢？也许有的朋友会责怪我们，没关系，回头呢我们讲清楚你就会明白，就会能够理解。就是黄狗，黄狗据我所知可能是中国读者最早认识西莫农和麦格雷的作品。本身这部书并不长，但是呢他所就是体现出来的这种他的这种文风，这个确实是跟其他的小说家是不一样的。简单的说啊，我们看侦探小说一般来说都是很希望一开始特别是日本的推理小说，大概在前10页就要把整个的案情给你交代清楚，就像我们今天说相声一样，如果不是1分钟2分钟就抖个包袱的话，那也许观众就睡着了。这是一个快餐时代的这么一个文化。但是呢，在乔治·西莫农的作品，他的笔下的麦格雷，他的这个系列小说当中却不是这样的。用这个行话来说，就是他的小说皮儿厚。那么这一点也体现在《黄狗》当中，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黄狗》，就是我刚才节目一开始我说，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对，黄狗带给我们的气氛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是不是有请我们的这个莫乔飞，请他来讲一讲黄狗的故事。 嗯，好的。 别着急，有点感冒。好， 很不好意思。 没关系。 嗯，好，下面要由我呢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黄狗的故事。那么按照西莫农一贯的套路呢，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夜晚，在夜里11点钟的时候， 有一名海军上将旅馆的旅客，刚刚从旅馆走出来的时候呢，突然遭到了枪击，那么倒在地上了。这个时候，一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黄狗就使劲地围着他嗅。那么警察到来的时候呢，这只黄狗就仍然在人们周围转来转去。麦格雷警长就立马受理了这个案件，他立即前往了这个海军上将旅馆。他立马就认识了呢经常在这儿吃饭住宿的几个人，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呢是丹麦驻本地的副领事，还有一名记者，一名医生，再加上那名可疑的黄狗。一开始呢气氛还是比较平静的，可是到了晚饭的时候，医生突然发现他的杯子里面被人投了毒药，那么于是麦格雷探长就开始怀疑负责招待他们的艾玛是不是他在他们的酒里面投了毒药。通过谈话呢，他发现这个艾玛这名女招待，她是副领事和医生的情妇之一。后来麦格雷探长他去勘察了一下这个医生的别墅，他在那栋房子里面发现了大量吃剩的食物，还有狗爪印，还有巨型的脚印。他刚回到旅馆呢，就听说记者失踪了，然后这时有一份报纸上有一个匿名的报道，就说枪杀案的凶手是一个流浪的巨人，他呢有一只黄狗，那么人们就非常恐惧，生怕下一个受害者就是自己。大家纷纷跑到街上开始议论纷纷。麦格雷探长呢后来又发现副领事在家中因为中毒身亡了，半个小时之后探长就以保护为由逮捕了这名医生。当晚呢，探长埋伏在了一个屋顶上，意外地发现原来那个流浪巨人和艾玛居然是一对情侣。可就在这个时候，城里的一名海关执勤又因为枪击身亡了，那么警察就在巴黎抓到了之前失踪的那名记者。麦格雷探长在仔细搜查了这个艾玛和医生的房间之后，终于找到了这几起谋杀案的证据，然后他在大家面前揭穿了谜底。那么在这里不好意思给大家剧透一下真相是什么样的呢，原来就是在早在几年前，巨人想要贷款造船，准备赚到钱之后就和艾玛结婚，可是记者、医生和副领事这三个人呢当时采取了一种欺诈的手段，他们在这个巨人的船上装上了可卡因，然后就向当地警方检举，因此他们获得了非常高额的奖金，但是巨人却因此被害惨了，他的船一到岸就立马就被警方控制住了，还被处罚了$10万的罚金，并且坐了2年的牢，他的船只最后也被没收了。在监狱里面呢，巨人过着非常惨的待遇，而且只有他之前出海一直带着的那条小黄狗对他不离不弃，他在监狱里面忍辱负重，就为了出狱之后让那些陷害他的人得到应该有的惩罚。那么出狱之后呢，他和他的小黄狗就住在搁浅的一条船上，他在那名医生身上引起足以驱使他开枪的一种恐惧。医生呢后来就让艾玛写信约巨人到一座空房子里面单独见面，但是巨人并没有因此上当，那么结果医生就开枪误伤了之前我们开头说的那名旅客。那么事情到这个地步呢，医生就只好利用报纸来引起全城人的恐惧的心理，他们让别人以为巨人才是真正的凶手，而他的同伙记者就制造了一个假象准备潜逃。在这个时候呢，医生又害怕团队里面另外一个成员，也就是那名副领事，担心他因为胆小害怕而去自首，所以他就在他的家里下毒杀死了他。那么为了摆脱嫌疑呢，他还指示自己的太太去枪杀了海关的执勤，以此来嫁祸他人。那么至此呢，故事就解开了这个最终的谜底。 好，讲得很好，而且呢这个很不容易啊，因为还得着感冒辛苦了。这个说到说到他笔下的麦格雷，刚才我说到这个黄狗呢是可以说是我最早接触到的侦探小说的之一， 所以说呢，说实话，尽管呢现在我们要这个给大家介绍包括什么本格派呀、包括那个最早的那些侦探小说啊，还有一些这个就非常杰出的作品和作家，但是由于西莫农的就是在给我在阅读历史当中这个造成的非常深刻的影响，其实到今天为止，我对于那种只有情节、只有证据、只有分析和推理，而没有人物性格、没有那个含着一些这个更深层次的意蕴的那种人物对话，就是说白了就是文学味儿不够浓的侦探小说，始终是敬而远之，就觉得看不下去。就包括有一些日本侦探推理文学当中的大师级的作品，说老实话，这个让我看的时候我都是实在是很勉强，但是呢对西莫农却又情有独钟，这个可能是这么一个就是原因啊，不是说谁好谁坏，就像我们这个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妈妈会给我们吃东西，可能我们的味蕾最早接触到的那些食物就影响了我们一生的这个口味，这是很有可能的，对吧？所以呢就是一开始我看到的这个作品给我的印象很深，就是刚才小莫说的黄狗。为什么呢？一个呢，它给我们营造了一种特别沉闷的气氛，但是在这种沉闷的气氛当中，读者却并不会感到枯燥，反而读者会觉得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悬疑，反而它会调动读者的那种，就是有时候有些个侦探小说作家是在故意的在营造那种恐怖或者悬疑气氛，说白了就是穷做戏，你看的时候你觉得他觉得哎呦可了不得了，你知道吗，怎么怎么着非常的可怕呀，但你看了以后觉得没什么呀。但是西莫农不然，西莫农要给你营造这种气氛的话，他一定会让你觉得身临其境。比如说黄狗，就是他非常棒的非常漂亮的用了黄狗这样一个小动物，这个小动物这个黄狗存在于这部小说的始终，尤其是一开始这个黄狗出现本身就给人感觉很悬疑，因为这里面发生了命案，然后这个黄狗它不断的在某一些重要的节点被西莫农提出来，仿佛给人们一种印象是说这个黄狗一定和案件的真相有着直接的或者某种潜在的联系，但是你不知道，包括他所营造的那种我说嘛，就是有点湿乎乎的还有点闷热的气氛，他故意的，你知道吧，就是你看这个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微微的出汗，为什么呢，就是你被他里面的那个闷热的气氛所影响和感染了。所以这个就是西莫农他的这种，其实我说他是一位严肃的侦探小说作家，就是他写的侦探小说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严肃文学去看，对，这个是非常杰出和不同凡响的地方。就在这个侦探小说这个领域里面，像他这样写作的风格的作家其实并不是很多，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这个麦格雷警长，刚才我说了他这个警长的形象和之前和之后的很多的那个大侦探神一样的存在，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 福尔摩斯 Polo 包括这个菲洛万斯还有这个还有那个我们介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兄弟两个叫什么奎因， 对， 就是跟奎因探长也是个警察，但是他其实在作品当中他还是个侦探。在侦探小说当中，大家记住警察和侦探是不一样的，警察侦探是什么，就是说神一样的存在，用我的理解，刚才我跟那个刘毅和小莫交流，我说侦探就是浪漫主义，而警察就是现实主义，警察是来破案的，警察的破案的目的是要抓住坏人，要捍卫法律，所以说警察在办案的时候他的推理，他也有推理，他也要依靠证据，但是跟那个侦探那种天马行空的什么想象力那个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暂时休息一下，那么再过一会儿的话呢，我们到了下一个时段呢，到时候还要请刘毅和莫乔飞给大家讲故事，同时呢立新警长或者主持人也要跟大家继续，我们来交流，我们来阅读感受侦探推理小说的这种快乐和它带给我们的更深层次的对世界和人类的思考。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很有范儿。刚才如果你要是看视频的话，看到这位大叔的这个相貌啊，这个大叔也很自信。他后来在他自己的这个自传当中呢，他这个自吹自擂，他说我一生当中啊，我交过很多很多的女朋友啊，当然他这个数目字我就不说了啊，因为这个大家都认为他是吹牛。当然这个我觉得倒是也没有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本身来说，他这么说并不等于他对于生活的态度是不够严谨的，恰恰相反，我们无论是看到这位大叔的这个传记，他的这个个人生平，包括特别是他的文学作品，我们能发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物其实是一位爱家型侦探。就是我们都知道非常熟悉的麦格雷警长。那么刚才在这个节目间歇的过程当中呢，我在和小爷刘毅和这个小莫莫乔飞，我们三个在聊天的时候呢，还谈到就是这个在麦格雷警长的这个侦探小说系列当中呢，有一个人物，其实这个人物根本就没有必要，如果是那种本格派的推理小说家的话，很可能就把它去掉了，就是麦格雷警长的老伴儿。因为麦格雷警长是一个大叔嘛，也是个大叔，叼着个烟斗，胖胖的，因为这个毕竟是坐办公室的人嘛，所以时间长了以后有将军肚了，然后他行动也并不是那么迅速，不像那个丹尼尔克雷格啊007这个或者是这个夏洛克那样那么帅气，没有，但是他有他独特的魅力，他的魅力就在于他是个爱妻型的警长和侦探，尽管工作很忙很少回家，但是呢他非常惦记他的老伴儿，老伴儿呢也非常的爱他，然后两个人生活呢，其实他们好像貌似在作品当中没有说到他们有子女，但是老两口生活得很幸福，很有生活情趣。每次这个办完案子之后呢，这个麦格雷警长回家以后呢，老伴儿都会给他什么做汤啊，给他做好吃的呀，就是那个比利时的或者是法式的那个大餐，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啊，因为我们也没吃过法式大餐，对对对，就是很有意思，很有生活情趣，这么一位这个很独特的这个侦探的形象。因为为什么说他独特呢？在侦探小说历史上，麦格雷这个形象应该说开启了后来犯罪小说当中的警长这个系列，或者警长的这个先河。为什么呢？就是一般在这个之前，像我们看这个柯南道尔的作品，其实福尔摩斯对警长对办公差的人其实是带着一种讽刺或者鄙视瞧不起， 对对对， 戏耍的这么一个心态， 瞧不上， 对，瞧不上。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了那个电视连续剧神探夏洛克，那里面那个雷斯特瑞德是吧， 更夸张， 对，更夸张，就觉得他傻傻的，傻傻都分不清，就觉得他那个薪水，英国政府给他的薪水他都白拿了。但是在麦格雷系列当中的麦格雷警长可不是这样，他是一个认真负责而且有正义感，同时有着悲悯之情的，有这个人情味的一个非常有人性的这种色彩的这么一位警长。他是个警察，你知道警察和侦探办案就不一样，警察要干嘛？警察更多的，我们老说一个词汇叫做程序正义，警察办案是要讲程序的，如果你不讲程序的话，这个案子你就办成了，回头在法庭上打官司，律师就是被告的这个辩护律师，如果当时就提出来说不对，你这个程序出问题了，你作为警察你违法在先，那么你给法庭提供的一切的证据归零不算了。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这样的案例的，在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件，到今天人们都在议论，大家都知道是他把他媳妇打死了，可是就是因为警察在办案过程当中有着非法程序，结果被律师抓住了，这个案件就根本就不算了。好的，所以警察办案的时候最注重的是程序，所以也让警察最头疼的也是这一点。比如说怎么样去取得证据，如果你取得证据的过程你采用了非法手段，比如说刑讯逼供，比如说诱供，比如说钓鱼执法等等，这一切将来在法庭上都会成为你的致命伤。所以麦格雷警长在面对犯罪分子这个作恶多端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碰到类似刚才我们说到的那起案件的困惑，就是他明明知道谁是凶手，这个案子是谁干的，甚至跟凶手面对面，凶手很得意地看着他，但是他就是下不了手，不能把手铐戴在他的手上。为什么呢？他没有证据，或者他有证据，但这个证据他知道没办法拿给法庭看。在麦格雷的小说当中，这样的例子特别多，这个也是西莫农个人人生经历丰富所产生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新闻记者，见多识广， 他的工作当中一定接触过大量的类似这样的案件，包括警方人员会跟他诉苦倒苦水，跟他讲，哎呀，你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多么不容易吗？而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阿婆和柯南道尔或者是艾勒里奎因这些书斋里的作家他们不具备的。所以西莫农刚才说他为什么写作速度那么快呢？他写作速度那么快会不会萝卜快了不洗泥呢？会不会是粗制滥造呢？但是我们看他作品不是那样的，他作品当中为什么皮儿厚？皮儿厚他是为了渲染气氛，而且皮儿厚就是他一开始没有马上切入正题，他是为了让你一点点的进入到那个环境当中，最终他告诉你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你知道这一个人犯罪可能跟这一个人的一生都有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要用尽量简略的文字，但是又让你能够比较快的进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入戏啊，对，所以这才是他作品吸引你的地方。好，那么我们就不多说这个评论了，我们来讲故事，来请这个刘毅给大家继续讲麦克雷的故事。不过在这个之前呢，我打断一下啊，我想给大家播放一段这个刘毅专门是从网上下载的一个这个麦克雷的这么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的这个 影视的 片段。 对， 而且这个片段呢非常经典，在哪儿呢？其实这个麦格雷警长并不是历史上最杰出最像的那个麦格雷，但是呢是中国的很多观众非常熟悉的一位演员。 对， 我们看过英国的一个喜剧片，一个喜剧怎么说呢，系列喜剧吧，憨豆先生。对，所以后来憨豆先生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曾经扮演过麦格雷，我们来看看憨豆先生是怎么演绎麦格雷的。 Someone with whom I've been having a conversation. A witness. I have nothing to tell you. You have him under arrest. Gentlemen, I have no announcement to make. Who is he, Maygray? Who's the killer, Maygray? Is he from the Moscow?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keep him in custody? Cigarette? No. Fine. Is that for Maygray? It's right there. What have you got there, please? Tell me what you see. Is a young man getting a description? Wait, that's it. No. Tell us what you see in there. Go through the dates one more time. Put them on the table. That's it. Thank you. February the 2nd. What did you see in there? Who was in there? Lombier? Maygray? Taking it down to the sideline now. No, arresting him. Make way. There's nothing more to say at this stage. 说实话，这个憨豆版的麦格雷很好嘛？ 嗯，很好， 很可爱嘛？ 对 对，但是说实话，因为这是 BBC 版吗 ？BBC 拍的吗？不知道，反正是就是英文的这个麦格雷听上去总是怪怪的，没有那种 法国味， 对法国的味道，对 Vroom 那感觉。好吧，那这样还是这个请小爷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你是要讲这个吗？就是麦格雷的陷阱吗？ 嗯，对，就是麦格雷的陷阱。 好， 刚才咱们看到的影视片段就是麦格雷的陷阱。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巴黎。那么这个案件呢是一个连环杀人案。大概的案情就是说，这个接连有女性在晚上通过一条小路的时候，就都是那同一条小路，好像叫蒙哥马特路之类的，就是都在经过同一个地点的时候被凶杀了，而且凶杀的手法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被一种小的刀具刺伤，然后衣服被撕扯，但是他只是就是被杀死在那里了。对，那么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呢，正好是第五个 这个受害人出现，也就是说已经这个叫连起五起的这个凶杀案了。那么媒体呢给警方非常大的压力，就觉得警方都在干什么，怎么五起了还没有抓到凶手。麦格雷警长呢，他就是主要负责这个案子的这个警察。然后呢他就是非常发愁，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线索，而且他们不知道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在侦探无果之后呢，他们有一次就是相当于是几个警员的一种家庭聚会吧，然后他们就聊到了这个案子。那么有一个警察就跟他说，这个凶手他连续在同一个地方作案，他是不是会有一种就像他这种的连环杀人犯会有一种自我炫耀的心理呢，就是炫耀我多么有能耐的那种感觉。那么受到了这句话的启发，麦格雷就想，那么如果这个凶手他看到警方已经抓住了这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之后，他会有什么反应，他会不会恼羞成怒然后再次出来作案呢？那么他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就有了刚才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那一幕。他们就是找了一个警察，然后来就是伪装成一个犯罪嫌疑人吧，相当于对，然后拿帽子盖着自己的脸进来，这样呢就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媒体来报道。但是媒体拍不到这个脸，所以媒体呢就只能是去猜测，再加上刚才那个不是有一个很年轻的伙计进去送面包嘛，然后就可能是得到了一些风声，所以这些捕风捉影的媒体就在报纸上写说，麦格雷警长是不是已经抓到了嫌疑人呢，这位兄台是不是就是嫌疑人呢。那么在放出这个风声之后呢，麦格雷就召集了很多的女性志愿者，大多数都是女警察，让他们来扮演受害者，然后就是都统一按照受害者的标准来着装，然后来做他们的发型，来在那一片区域活动。目的呢就是想要这叫什么，把凶手引出来，然后趁机把他逮住，对，这个是他最初的设想。但是没成想在晚上，就是一个叫女志愿者在路上走的时候就被凶手给袭击了，但是这个凶手逃跑了就没有抓到。但是呢并不是没有一点收获，因为这个他招的这些女志愿者呢都是大多数都是警察嘛，都会防身术啊之类的，所以这个志愿者在与歹徒搏斗的过程中呢就撕扯掉了他身上的一颗纽扣，血就是顺带还带着一点点布料，对。那么麦格雷呢就掌握着拿着这唯一的一点点线索，也不是唯一一点点线索了，当然那个女志愿者还有一些描述，比如说这个凶手很年轻，才有30多岁，而且已经结婚了，因为他捂着他嘴的那个手上面戴着戒指，这样之类的这些话。那么麦格雷手上唯一有的物证就是那个衣服的扣子，他去找一个叫裁缝那种布料专家吧，然后去鉴定了一下这个扣子。那么那个专家就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一种布料，而且是从英国进口过来的，你找的是一个非常上层的而且是有品位的这么一个人。那么麦格雷就派这个他自己手下的人去调查这个布料的来源，但是呢他招这个女志愿者去引诱凶手这件事情被他的上司知道了，他上司就非常的生气，觉得他这样做是完全就是欠考虑的一种非常不成熟的一种举动，那么他就想要把这个麦格雷换掉。那么但是麦格雷呢虽然是怎么说被从这个案子中给撤掉了，但是他还是继续着他的调查。很快他的助手就找到了这个布料的来源，是在一个裁缝店里面，然后就问那个裁缝就说啊，这个布料是一个设计师，相当于是建筑师那类的装修设计师来我们这里买，他经常来这里买。那么顺藤摸瓜，这个麦格雷就找到了这个设计师的住所，然后就找到了这个设计师，问他，比如说你昨晚去哪，对他进行一番类似审讯一样的东西，然后还去他的衣柜里找，就有没有这件衣服怎样怎样，并且问他说你这个衣服是不是你的衣服上的扣子啊之类的，你现在这件衣服去哪里了呀。然后这个设计师说啊，我的衣服就是前几天坏了，就是他衣服上面有一个烟的那个就被烟烧坏了一个洞，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有挑剔的人，就不能忍受他的衣服有一点瑕疵，所以他就把他的衣服扔给了一个流浪汉。 其实说到这里呢，看似好像这个线索又石沉大海了，因为你丢给流浪汉了，相当于没有线索嘛。 对， 对，但是麦格雷冷静的眼神却盯着这个设计师，就说你还是跟我们走一趟吧。然后就说，然后这个设计师有点懵，但是这个麦格雷非常非常的镇定，就说我一定，就是你一定是凶手，我要把你带回去。然后当时在这个设计师家里的还有他的妻子，他妻子也是非常惊讶的，就觉得自己丈夫怎么就被带走了呢。但是这个麦格雷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证据来证明设计师是凶手，但是他心里确信设计师就是凶手，他就把设计师给困在这个，就是相当于给拘留起来了。但是他虽然把设计师拘留起来了，不久之后又发生了一起作案手法相同的案子。 有意思了。 对，就又发生了一起。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凶手，麦格雷的判断有没有错误，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大家自己去看 啊。今天你是想不剧透了是吗？ 啊，对。 但是你在讲述的时候啊，我不得不承认啊，说实话，这个其实像我们电台的这个工作人员，像我们主持人，其实是当然也是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擅长的和短板的，对，就是，但是你只要是把这个内容准备好了，让我们来主持某一个节目的话呢，如果准备充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在我个人的工作生涯当中，就是说来制作像今天这样的午夜侦探社，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呢，说实话，我得承认，我脑子不够聪明。我觉得像参与或者包括来收听这样节目的人，其实都是要带着脑子来的，对，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有的听众会说，你看今天你准备的不充分，对不起，今天我的那个本身就不在状态，再加上我脑子又不好使，又不够聪明。但是在这儿呢，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这两位小警员。啊，这个的确是不愧是出身于名校，不愧是两位小学霸。就是这样的节目做嘉宾的话，说句实在话，他是确实需要一定的逻辑思维和串联等等这方面的功夫。否则的话，这个故事你讲不完整。这个故事我有印象，因为这个故事实际上，这个我们就是因为你讲的是憨豆版的麦格雷。 对， 在这个之前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也是这个同样这个故事改编的。那个演员呢比这个憨豆要老一些，要老很多，他是老版的悲惨世界的主演，这个人叫让加班。跟憨豆不一样的是，憨豆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 对， 他在可能在剧中呢，他为了显示他是一位法国探长，他肯定还得努力的 略略做作 ，from 一些的。但那位让加班老爷爷，那就是标准的法国人，所以他不用再去演法国人了，他就是法国人。对，所以他在那个戏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位好像貌似很温暖的、胖胖的、这个身材健硕的大叔，但是呢，又是一个平凡人。尽管长得很帅，但是在那个，因为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法国人都很帅啊，所以在巴黎大街上，可能他也是属于那种扔进人堆就找不着的人，叼着个烟斗，对，烟斗是他们的标配，不管是这个麦格雷还是他的作者，他的 father 这个，对，西莫农也是一辈子烟斗不离手的，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就是爱妻型，就是他跟他的那个老伴儿关系特别的好， 对， 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作为警长，我们看到过很多像美国的警长脾气就好像在银幕上就都不太好，动不动就跟那个上司吵架，动不动就把警徽和手枪摔在上司那个面前说啊，老子不干了什么之类的就走了，就对，或者跟下属之间一语不合就在停车场就干起来了，对。但是在但这是美国人，法国人不这样，在这个麦格雷里面，就是麦格雷是一个对下属特别的关心的一个好领导，所以他管他的那些下属们都叫孩子们。可能有的岁数也不小了，都有孩子了，他还管他们叫孩子们。对，这样就是有这样一种很融洽的关系。你说的这个故事我曾经看过这个电影，但是呢，尊重留意，我也不剧透，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深层次，这个其实也从一个侧面是说明了西莫农他的这个创作当中的一个 怎么说呢，就是他的一种关注点。 嗯， 他并不是只关注于解谜，把谜底解开了，哦，是他干的，是那个设计师干的，那他是为什么呢，他是个变态，他是个流氓什么之类的，那个这个可能对于西莫农而言就不重要了。因为他刚才我说他是一个记者出身，记者是要需要报道这件事情，他要呈现给读者的是真相，而真相并不是说就是他要寻找的真相的意义并不是说这个事情是谁干的就是真相，他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为什么会干这种事情。前段时间呢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暴力伤害事件，那么有这个无辜者受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的关注。那么在报道之后呢，有的媒体记者呢就曾经对嫌疑人他的精神状态，包括他的这个家庭啊，他的个人经历进行了一些挖掘，甚至因此呢对有些读者朋友对媒体产生了疑问，产生了质疑，甚至指责说他干下了这种血腥的残忍的这种勾当，你怎么能去替他辩护，好像你在描述的时候说他好像还很可怜，他的人生经历当中也有很多值得同情的地方。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反而可能是一部分读者自己的延伸解读，新闻媒体告诉大家的是真相，是事实，告诉完事实之后他告诉你这个案件是怎么发生的，更多的他是希望不要再发生类似的悲剧。这就是西莫农小说里面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为什么这个大家一定要去看书或者去看剧，他为什么会在就是已经好像真相大白的时候他突然一个反转， 对， 他告诉你又有一起案件，那就意味着之前麦格雷抓错了吗，麦格雷抓错了吗，麦格雷真的会抓错吗？对，那么这个事儿就非常有意思。 他可是主角耶，他怎么可能会 如果他没有他抓错了那就没意思了，对吧，那就这个对那还拍他干嘛，他要没抓错的话那么又去犯案同一个手法，那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这么做和那个嫌疑人那个设计师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他揭示出来的是人性当中最阴暗的那个地方。 对， 这个是我们就是看文学作品看小说，当然也包括侦探小说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的地方。其实说实话啊，这个因为今天那个像一些出版社的老师们没在场，这个我可以简单的说说我的想法，我不是说那些书都不好，那些书都非常好，非常优秀，非常杰出，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我们知道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就这个事情是怎样的，新闻是五个 W，对吧，五个 W 里面说这个事情是怎样的，但是我觉得还应该再深挖一点，再问一句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就更加的完美了。这个最后呢咱们再附带说一句啊，这个比利时人是一个非常热爱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人，一到比利时你可千万别说啊你们跟法国怎么怎么样，这个人家会不爱听的，但是你要在比利时你会说我喜欢丁丁，我喜欢西莫农，比利时人会非常高兴的，马上就会请你喝啤酒啊！当然我们倒不是指望人家那杯啤酒交朋友嘛，好吧。今天的话题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那么这个也感谢刘毅和莫乔飞，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悬疑电影《消失的爱人》，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魔力 X 档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